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时代课题。社交媒体公司 Facebook 表示，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关闭平台上的人面识别系统，理由是社会日益忧虑这类技术的使用。该系统会自动识别在相片和视讯中出现的用户。公司人工智能部门一名的主管人员说，当局正是制定明确规则监管这类系统的使用。在持续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公司认为在受限环境下才可以使用人面识别较为合适。业界近年面对科技应用引发的道德问题，舆论认为出于保安理由，人面识别技术在零售、医疗和其他界别受到欢迎，但是衍生侵害私隐、针对边缘化群体以及令入侵性监视正常化等的争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2， 日元 113.95，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41， 人民币 6.40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4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7.06 美元，卖出 1788.0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红棉路上行方向近日缆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中区消防局噶。红棉路上行方向近日缆车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区消防局。喺新界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喺锦田河对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喺锦田河对出。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大约4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红梅谷路啊慢线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水泉澳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着油田东路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坳头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叫我形容一下宝佩如呢个人啊，一个傻丫头，感性同埋冇机心嘅小妹妹，好期待嚟紧同佢一齐拍档，访问唔同嘅年代我认识嘅圈中艺人朋友。11月6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宝佩如 一起走过。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调查。今个星期请嚟香港中华厂商会联合会会长史立德、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查毅超讨论一下商会如何协助香港企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3日，两名入境处及一名审计处人员涉使用假冒安心出行遭停职。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初步确诊少于五宗。 九月零售总销货值按年升 7.3%， 较八月收窄 4.6 个百分点。 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2030年前停止砍伐森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八点十分，11月3日星期三的朝早，在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在这里。你们听紧睇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在回到香港现在都要很多地方回来香港都要做一个检疫的情况之下，不少的旅行过往很喜欢的这些活动都停了。政府早前推出过这个邮轮公海游，有不同的条件要满足才可以上到去玩的。譬如行程里面就说邮轮是不会停在香港以外的港口，再客量最多也是一半，船员又好旅客又好都要是打晒疫苗要做检测等等的。见到最近黄加勒比的国际邮轮旗下的一只船就叫做海洋光波号，一个船员就早前是被列为复阳个案，亦都因为这样见到那个邮轮的航程要暂停21日，连带埋今个月4号、6号、8号三个航程都是要暂停。船公司最新都说会退回一些船飞的费用，一些的港务的行程费、税费等等，那些是给亦都会给乘客是有一个嘅改期嘅机会嘅。今次事件嚟讲，呢一类嘅邮轮公海游对于业界嚟讲有几大影响咧？会唔会继续做咧？或者继续做嘅时候又会有啲乜嘢嘅风险要冇？佢哋都要预计咗先咧。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袁振宁。今次呢一个海洋光波号啦，有一个嘅船员因为复阳咁啊，要一停就停21日啦，成个嗰个游轮。对于业界嚟讲，嗰个影响或者对于即系公海游呢个信心啊，点睇咧？ 影响就唔大嘅，因为讲紧系即系21日，即系讲紧可能讲紧系六七个出发日期咁样。咁啊，船公司都俾咗啲方案去即系解决啦，即系最紧要可以退款啦。或者改期啦，咁所以客人嗰边都冇乜大嘅意见嘅。咁另外嗰条船啦，即係有两条船都有公海游嘅，咁都係仍然可以继续如期出发嘅暂时。咁对信心嚟讲就而家就好似出咗啲事件之后呢，查询到个案都少咗啲啦。咁有啲客人都暫時都未必會考慮曬一月嘅啦，因為都唔知嗰個事件會演變成點樣。咁而家大部分查詢都會落喺12月同埋1月嘅期間啦。 嗯，但本身我想知道你哋今次呢個船咧，有冇透過你哋去即係去訂咗呢個船飛上去玩嘅一啲客人，或者佢哋有冇係諗住係點做咧？真係直情攞翻曬錢，定係真係會改期，定係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啦，因為可能都驚。根本遊輪是又有機會又會再停啊，所以都寧願不要再去了，定是怎樣的呢？有沒有反應？有沒有聽過這些意見？ 都有的，其實都有兩個方案，現在暫時都是一半一半，即是一半行就拿錢先再可能看自己的 schedule。 有些客人又轉去12月出發的，所以兩樣都會有。 嗯， 但今次整體你覺得個船公司個安排係點？因為我見就話即係喺個船員初步確診嗰日啦，咁就話一啲旅客咧都要喺個郵輪碼頭嗰度咧係呆等四個幾鐘頭。呢個見到啲傳媒咁樣引述嘅，亦都話嗰個郵輪公司係冇提供嗰啲水啊、食物啊咁嘅情況。會唔會呢一啲情況都見令到啲即係旅客見到嘅時候都未必會想報，或者影響到佢哋日後再唔再用呢個方法去做一個公海遊嗰個信心咧？咁啲旅客嗰個信心有冇影響到呢、這個？ 我諗少少啦，或許因為其實一開始買嘅時候，我哋即係業界都覺得啊，如果有一個，因為講千幾人嘅船，如果一個有確診嘅，就即時要終止嘅行程，翻嚟即係碼頭咁樣嘅回港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幾大一個真係唔吸引嘅地方啦。咁真係發生咗啦。咁其實即係見到或者聽到。都覺得即係業界都覺得其實個船公司安排都可以嘅，甚至乎政府都配合嘅。即係最緊要就係話，起碼唔使成架船嘅人員都要做咗呢、這個隔離。咁呢個就係最大件事嘅。咁你話成千幾人喺架船度等三四個鐘咁可以離開到嘅，咁我哋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即係合理咯。 連帶但係譬如連帶21日要暫停要航程啦，其他嘅報咗團嘅一啲即係報咗上去公海遊玩嘅一啲旅客啦，唔係嗰日嘅，隔咗幾日嗰啲呢21日內咧，總之都要停啦。你覺得有冇需要係咁樣咧？其實有。 咁安全起见啦，咁呢个都系即系我谂系营运嘅角度、做生意角度同埋嗰个医学嗰个角度有啲唔同啦。咁不嬲都即系我哋即系大家都听闻就话，可能潜伏21日，咁所以离开咗即系隔开咗21日啦，又应该最安全啦。咁我谂都系采取一个最安全嘅方法去处理。 我想知而家其实邮轮公海游占旅行社嚟讲啲生意系占几多嘅？ 而家其實本身旅行社都冇乜特別生意做啦，都做一啲可能係網上嘅即係零售業務啦，買一啲可能套餐啊，咁比較多少少會係啲本地遊啦。咁公海遊喺而家嚟講都係算係銀碼大嘅一個產品啦，因為講緊都可能去到二三千蚊一個人咁樣。咁相對另外嗰本地遊或者一啲物產嚟講，其實金額算大嘅。咁但係你話而家可能佔到有可能一兩成，但係比起你講緊係 Covid 之前，咁嗰個銀碼完全冇得比啦，即係我諗都唔足1%。 即係個生意額可能都係唔算好高，但係只不過整體嚟講，因為而家冇乜生意，所以變咗佢佔嗰個生意嗰個比率嚟講都係算大啦。 現時就算高咯，但係正常嘅環境底下就一啲都唔高。 但整体的反应是怎样呢？即是出了一段时间，即是对于其实它不可以是落船的嘛，也不可以拍岸的嘛，除了香港的岸之外，即香港的那个出发点之外。那在这些情况，其实客人是不是真的这么想去上邮轮公海游的呢？ 都可以的，因为大家都困了在香港，没出去玩都差不多接近两年了。其实不单单公海游的，你见到可能很多可能一些 glamping 啊，一些不同的本地游啊、一天游啊，甚至乎 staycation 啊，其实都要找消閒的节目啦、啊、咁样。咁感觉上就公海游就係话享用下啲设施啊，好似去咗一日，好似去一个两至三日嘅 staycation 啊咁。咁啊，同埋大班啲朋友會好玩啲咁樣，咁其實都喺現時去唔到外國嘅時候，係一個好嘅選擇。 佢而家話可以坐到一半嘅嘛，嗰、那個乘客量係咪都基本上係去到盡㗎啦？已經即係會唔會都有啲位係鬆動啊？未必太受歡迎，會有位吉咗咁樣㗎？ 一般般啦。咁可以講就係話而家 book 聖誕節都 book 到嘅。咁所以即係你唔係話一出就爆滿，又未去到咁狀況咯。咁但係我估計可能六七成滿啦咁樣。 即係以前咧旅遊業啦，即係喺呢個新冠病毒之前啦，都好興講話即係聖誕市道係點嘅。而家你會唔會評估到聖誕嘅市道咧？係咪最主要都係睇翻公海遊嘅情況，就已經你哋主要嘅聖誕市道咧叫做？ 冇噶啦，都冇乜市道啦。我諗海公海遊咯，真係一個而家比較主要啲嘅旅遊產品啦，同埋本地遊。咁其實我哋都望緊，希望聖誕前可以開到少少可能大灣區嘅關啊，可能做一啲省內嘅旅行團啊，咁可以增加多少少收入啦。 因為見到譬如今日星島的一個報道，他都提到消息的指，即近期香港和廣東省部門已經持續召開工作層面的會議溝通合作，就是着手做通關的工作細節，相信短期之內可以召開中港兩地專家第二次對接會議。如果會議是取得共識的話，可以是拍板落實的，即可能通關都有些機會。又提到說，即兩地就通關對接是以一個恆常化通關為一個長遠目標，就會以配額制試行，亦都會有相同一套熔斷機制的。你自己預會不會可能即年底做到這一類型的通關，或者剛才根據報道所說都進入最後階段，是不是都有信心可以很快做到，旅遊業可以恢復到呢？ 我想一步一步大家都望住，就是說首先都是可能大灣區或者廣東省以內先，慢慢年底前可以做到。如果順利的話，就希望過埋那個過年啦，農曆年之後就開到中國國內啦。去到可能出年嘅暑期就可以有啲旅遊氣泡，甚至乎有啲東南亞國家都可以做到啦。等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個復甦咯。所以第一步一定要開翻呢個大灣區先，係啊。 但你哋仲有冇人手啊？因為好多轉曬行噶啦嘛。 我諗如果旅遊業復甦嘅相信都會好多。以前的同事會或者業界的同事們都會回來這個行業， 即都補充到的，短期之內就算 我相信可以的，因為現在他們就算轉了行都是暫時性的工作，甚至有一些可能是都是待業中這樣，所以都是等待開關。大家都 好啊，唔该阿袁振玲，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袁振玲咧就系中环游常务董事，同我哋倾到有关于邮轮公海游啦。你自己点睇？会唔会你都有报过邮轮公海游咧？因为早段时间咧都系有啲系成功上过去，游玩完之后落翻嚟嘅啲旅客嘅。讲下你嘅睇法啦，1872311。另外讲到通关方面咧，点睇？1872311，先休息一阵。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的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是应该的，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起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道你究竟可以在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呢兩日都同大家傾到咧，入去一啲政府嘅處所啦，部分政府嘅處所啦，都一定要用到安心出行，除非你係一啲嘅豁免人士。提到一啲處所就係包括係食環署街市啊、康文署核下嘅嗰啲圖書館啊、體育館等等嘅。呢兩日都同大家傾過啦，咁啊，你自己有冇啲乜嘢嘅經驗咧？用到安心出行嗰個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另外見到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咧，早前都提到話，據佢了解，政府最快咧喺本月中咧就會擴大去到要求 B 类食肆堂食的食客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应用程式。B 类食肆即系讲紧边啲咧？有啲限制，每一台就要最多坐四个人啦。堂食去到夜晚10点嘅啫。另外顾客咧可以拣一系用安心出行啦，一系用写纸仔登记资料个方式都得嘅。见到食卫局咧回复查询嗰阵咧就话啦，政府会继续定时检讨。同埋適當調節防疫措施嘅細節，包括有關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嘅規定，又話適時公布最新安排啦。咁最新一輪嘅社交距離措施去到11月10日到期啦，到時會唔會真係實施呢個情況呢？對於一啲食肆嚟講，而家 B 類食肆都幾多嘅，話過萬間嘅喎。呢個情況要即係如果全部用曬安心出行，佢哋又點睇呢？電話旁邊有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早晨。 早晨， 早晨，林瑞华，点睇话即系有啲消息讲话 B 类食肆就即系嚟紧可能啦，都要用晒安心出行先可以入去食啦。咁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业界 其实对业界嚟讲有好有唔好啦，因为香港而家个社会气氛啦，其实都仲有好多人都系好抗拒用呢个安心出行嘅。 咁當然會擔心哦，政府強行要轉做安心出行嘅時候，會令到可能會有啲食客係寧願選擇唔食或者買外賣，甚至乎只係去做 A 類食肆啦。咁當然，我覺得呢個影響係非常係好細嘅。咁因為始終唔係會有好多人會咁樣堅持啦。咁但係有好處就係、是，即係最近大家都睇到新聞，會見到其實有好多巡查即係發現哦填紙仔有啲填錯資料啊，或者冇填到嘅時候，咁間食肆要被罰咯。咁如果真係政府立法要強制去定係只可以用安心出行嘅時候，對食肆嗰個壓力係減少咗，因為如果佢哋真係就我哋就少啲人手去 check 呢啲填紙嘅問題，同埋我哋冇辦法確保每一個食客其實佢填嘅紙嘅資料係咪正確噶嘛。咁如果佢用咗安心出行之後，咁起碼我唔使擔心我啲客會唔會填錯填漏嘢咯。 但過往即係呢一啲食肆仍然繼續做 B 類食肆，唔做 C 類食肆或者 D 類食肆，可能其中一個考慮都係知道某一啲嘅客人未必想用安心出行啊嘛。會唔會擔心如果呢次嘅做法真係落實嘅話，全部 B 類食肆都要用安心出行，可能對生意都有啲影響咁？ 影響有嘅，但係我相信係比較細咯。我諗可能十個都未必係有一個客會係會咁樣堅持咯，咁但係即係所以個影響，我相信唔係好大。 但我想知咧，你頭先講到話要檢查嗰個困難啦，即係過往可能填紙仔，你哋就應該要派職員喺個門口度，係咪逐個逐個客咁樣睇㗎？而家即係如果用即係大家都要用曬安心出行啦，使唔使都要揾個人去即係睇下佢掃嗰個嘅程式係咪真係真個安心出行啊？或者你哋有冇咁嘅能力去辨別啊？等等咧， 其實呢個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其實分辨真假安心出行更加難啦，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到底。首先，我唔知道假嘅安心出行係點嘅樣先啦，或者我唔知道市面上有幾多個假嘅安心出行啦。咁同埋，我覺得政府就算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強制，如果真係要使用呢個安心出行嘅時候，起碼如果真係有人用假嘅程式嘅時候，唔好連累到嗰間食肆受罰咯。 我想知而家你哋會唔會都即係派人手係專人，頭先話專人喺門口嗰度係查嗰啲資料，係咪有咁樣做嘅都？ 就唔會話有專人嘅，咁但係即係邊個同事喺門口嗰陣時，即係帶客入嚟嘅時候，咁咪去做埋檢查咯。咁但係都係一定要做咯，因為都比較擔心。哦，萬一有人留咗而真係食環嚟巡查嘅時候，就會中招咯。 嗱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如果呢啲 B 類要用曬安心出行嘅話，要轉翻 A 類就應該少啲啦。但你話，但我想調轉問啦，會唔會因為大家都用安心出行，你要由 B 類轉到 C 類，可能都係員工打針啦。但係而家其實大部分嘅市民都已經打咗針嘅嘛，會唔會令到多咗一啲 B 類食肆轉到 C 類或者 D 類咧？又 我相信一定會嘅，因為既然都係咁啊，咁因為你始終轉到 C 類，你可以變到六人一台啊，同埋嗰個營業時間可以去到12點。咁其實反而即係對個食肆嚟講，哇！我可個誘因大咗，同埋我覺得喺現階段嚟講，其實個社會嗰個疫情都比較緩和啦。而家其實係咪有空間？政府其實如果佢要推行呢個安心出行嘅時候，同時間亦都要放寬翻哦 B、C、D 類，或者重新重組翻嗰個食肆嗰個規限咧，咁樣。 OK， 放寬邊類咧？即係你意思 B、C、D 類嘅限制？ 我覺得其實 B 類應該好似就要放寬到可能已經可以去到做12點啊，人數可以放寬啲啊，同埋佢有一個入座率嗰個限制，都可以放寬。C 類甚至乎可以同 D 類睇齊，而 D 類嘅甚至乎已經可以哦冇嘅限制，就可以回復翻正常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瑞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瑞華就係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嘅召集人嚟㗎。講到一個嘅消息，係咪所有 B 類嘅食肆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咧？咁呢個暫時未知，等待公布。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咧有蔡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蔡，我係有姓蔡嘅。 係，你好，請講。 我就十月中咧就去咗呢個遊輪旅遊嘅公海遊嘅，咁咧就船上啲人咧個個都好乖，戴口罩啊，咁又實際上船之前咧就要需要打兩針啦，咁之後就仲要做埋安心出行啦，咁就實喺船上就係好安全嘅。 所以整到系啦， 嗯，即系所以整体你觉得而家有冇留意到今次呢个状况啊？就系话有一个船员系复阳个案，咁就其他即系要暂停佢哋嘅停航21日啦。你有冇留意到啊？今次 我有留意到，但系我觉得船公司都几可悲啊。 嗯， 佢特别船有成1200人啦，当你一个人10000蚊咧，佢呢个咁嘅处理21天，差唔多一个月啦，佢船公司即系损失咗好多好金咁样咯。 嗯，所以 咁但我觉得政府佢要踩都好似过分咗太耐咯，我谂2个礼拜咁冇，咁因为希望大家有生意做，你咁样变咗就。好惨啦个船公司。 嗯，但你自己经验睇到系咪都会再参与呢一类公海游咧？都 啊，系啊，系啊，我觉得系非常好玩嘅，因为离开咗香港，咁啊，你冇咗啲压力啊，又你喺个大海望到咁望下海啊，咁好开心咯。咁、如果你话香港而家嗰啲 staycation 咧，住酒店，但系你落楼，一落楼就系地铁站，嗰时好食，咁系。谂起翻工啊，放工翻屋企咁样。 明白，好啊，唔该晒蔡生，多谢你分享到有关于邮轮公海游嘅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寻日下昼起喺清水湾一带搜捕一名连环爆窃犯，至今未有发现。警方寻日下昼喺下洋搜捕一名连环爆窃犯期间，远距离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男子发现警员之后立即逃跑。警员喺附近发现几件物品，怀疑系近日喺将军澳发生嘅爆窃案嘅赃物。之后将军澳警区联同东九龙机动部队、东九龙冲锋队、水警同飞行服务队喺清水湾上下洋一带搜捕。警方话疑犯年约40岁，身高大约1.7米，中等身材。案发嘅时候戴鸭嘴帽，身穿蓝色格仔上衣、深色长裤，手持大约2尺长刀。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记者会，总结到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的行程的时候，话他认为已经完成很多工作，举行了很多务实的会议。被问到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在两日峰会中的角色，拜登说中国领导人缺席大会是重大错误，俄罗斯的情况亦都一样。他说气候变化是重大问题，反问点可以避开峰会，又说俄罗斯的荒野正在焚烧，但总统普京对此视而不见。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就峰会发表书面致辞，指出目前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全球行动的紧迫性持续上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时代课题。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正式批准向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新冠疫苗，联邦政府可以为符合条件的2800万名儿童接种。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上星期五授权，可以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辉瑞疫苗，剂量是青少年同成人注射量的1/3。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当地星期二召开专家小组会议，讨论有关儿童感染的情况、辉瑞疫苗的有效性和可能出现副作用的现有数据。美国当局早前已经购买首批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生产的疫苗，并开始运往全国各地，预料周末可以进行部分的接种工作，到下星期就会全面实施接种计划。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一座兴建中的楼房倒冧事故，增至至少16人死亡，被困人员数目仍有不明。救援人员出动机器和拖车搬走大型碎石。紧急事务管理局驻当地的官员说，救援人员已经发现16具遇难者的遗体，救出9名被困人员，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仍然有数量不明的人被困废墟。官员又说，搜救工作持续，但是拉各斯曾经大范围落雨，一定程度上影响救援工作。相关部门对事故原因的调查暂时未有结论。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3.9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2，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57美元，卖出1785.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至于后少少咧，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啱啱都清理好啦。咁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唐人新村。重复多次啦，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后少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唐人新村，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缆车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棉路上山近住缆车站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嗰边咧，车龙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喺新界方面，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湖山路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富健花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嗰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食环署下的公众街市要用到安心出行。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杨碧君， 出现的问题多数都是已经预计到，如果是未能够安装或者不是很熟习，这些都是初期发生的问题，希望我们尽力协助底下会越来越多人能够熟习。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汇港资本董事及科技总监林晓峰博士。 香港咧系一个好细嘅地方，好密集，攞嚟测试、攞嚟做研究系最正。嗰啲单车个使用率啦，佢个生态过程之中，到底呢个区要放几多架单车？今日要几多架？听日要几多架？系牵涉到好多大数据。 星期日下昼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2021年11月3日，两名入境处及一名审计处人员涉使用假冒安心出行遭停职。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初步确诊少于5宗。 九月零售总销货值按年升7.3%。 较八月收窄4.6%。 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2030年前停止砍伐森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講到咧有港區人大代表啦，係田北辰啦，就講到話佢據佢了解啦，嚟緊政府咧最快本月中啊，就會擴大呢一個用安心出行嘅要求咧，去到 B 類食肆。咁啊講多次啦 ，B 類食肆咧就係而家啊就係可以揀用安心出行啦，可以揀用填紙仔嘅方式啦，咁啊每台限坐四個人，堂食去到夜晚10点嘅。頭先咧就同業界之一啊林瑞華傾到啊，就係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咁佢講到咧就可能都會有一啲 B 類食肆咧揀係因為咁樣咧就係、是。去轉做一啲 C 類嘅方式嘅營業。C 類講緊咩咧？就係、是、客人要用安心出行啦。咁啊，員工必須至少接種一劑嘅新冠疫苗。咁啊，每台咧就可以係坐6人啦。另外堂食咧去到夜晚12点嘅。你又點睇咧？如果 B 類食肆係要用安心出行嘅話，1872311，1872311。頭先都提到啦，有啲嘅即係有啲假冒嘅安心出行嘅程式啦。咁啊，見到警方都話拘捕咗5人咧，係用一啲假嘅安心出行。之前就話佢哋係入灣仔入警事务大楼噶，咁咁啊，相关嘅职员亦都系被停职啦。咁啊，警方寻日都提到，话即系其中4人咧系用咧被称为安心回家嘅呢个假冒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咧已经采取行动啦，有关嘅网站咧系已经被移除，程式唔能够再下载，会进一步咧调查呢个程式开发者嘅。另外讲到安心出行咧，其实就系礼拜一开始噶啦，喺一啲政府嘅處所，頭先都提到，包括食環署街市等等咧，係要用到安心出行去掃嗰個碼啦。除非你係一啲豁免人士啦，即係包括一啲65岁或者以上嘅長者啦咁。不過咧，都仍然見到有長者咧喺實施咗之後咧，或者之前咧都有一啲嘅查詢啊，究竟係咪去唔同嘅地方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咧咁？咁啊，見到長者安居協會方面咧都話平安中嘅服務熱線咧都多咗人咧係查詢有關於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有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黃紅紅，早晨。 早晨， 早晨，黃紅紅，你哋嗰個熱線係咪話多咗人係問關於安心出行啊？有幾多啊？其實係。 係啊，其實過去一周咧，我哋都接到超過100宗查詢係關於安心出行噶啦。咁自從11月1日啦，新安排實施當日啦，咁其實即係2日啦，去到琴日。咁2日内都收成差唔多80宗噶啦，有78宗。 平时系几多嘅咧？即系我想比较一下个数字上面。 之前一个礼拜之前系冇噶嘛，但系自从嗰个消息出咗之后咧，咁就开头可能零星啦，几只十几只啦，咁到到11月1日开始就每日成30-40，咁差唔多50个case 咯。 嗯，佢哋嘅查询通常问啲咩咧？又？ 都各式各样都有嘅，大多数就係问佢而家用緊嘅手机能唔能够使用安心出行啦。有啲就问，哎呀，其实我唔識安装㗎，点样安装㗎，点样用㗎咁。咁有啲公公婆婆就会关心，如果我冇安心出行，其实入唔入到啲政府场所㗎咁。咁比较佢哋关心嘅呢，主要就係出入街市啦，佢就仲入唔入到去街市买餸啦。咁其次就係去覆診啦，冇安心出行去唔去到覆診啦咁咯。 嗯，即係主要都係呢一類型嘅查詢，有冇啲咩再特別啲可以分享，或者你哋嘅職員其實喺解答上面會唔會都即係遇到一啲困難咧，或者未必可以好完全清楚解答到佢哋所有嘅問題咧？又 都有啲有趣嘅個案嘅，譬如當然有一啲長者就完全冇問題噶啦，咁佢哋自己安裝到，亦都使用到。咁打你話嚟話俾我哋聽，哇冇問題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係真係覺得唔係好便利嘅，譬如有一啲就話喂我唔識即係完全唔識點樣去安裝呢個Apps 喎，咁點算啊咁。咁我哋首先都會解釋政府嗰個措施俾佢聽，就係話如果你65岁或者以上咧，其實係可以豁免可以填紙仔嘅。咁但係有一啲長者咧都唔係好開心嘅，因為佢哋話可能自己唔識字啦，或者眼力唔好啦。咁即使填紙仔，佢覺得寫身份證號碼、填個人資料啊，佢都覺得有困難嘅。 嗯。 咁甚至有位伯伯佢我哋解釋咗俾佢聽啦，又係頭先咁講，但係佢都仍然係好唔開心喎，發晦氣，仲話佢唔去街市啦，以後要太太去買餸得啦，佢唔肯去。咁點解呢？我哋同佢傾落就係、是原來伯伯係完全唔識字嘅，咁佢唔想開口喺街市嗰度靠人哋幫佢幫手填紙仔，咁佢性格比較強啦，咁、所以就耐唔耐都有啲 case 係反應比較大嘅。 頭先你講咗兩隻，有啲就可能真係唔識去裝個程式，有啲就係、是即係經過你哋解釋之後知道可以填紙，但係仍然佢都有唔同嘅原因啦，就唔係好想咁做。點樣分別？點樣幫佢哋咧？譬如唔識裝，真係一啲技術上嘅，可能真係個真人先幫佢裝到喎。你哋點樣幫咧？又 係如果佢係願意裝嘅，但係唔識裝嘅咧，咁第一就係睇下佢本身有冇一個智能手機啦。如果冇咧，我哋都可以提供一啲建議作為參考，係市面上一啲相對經濟啊，可以安到 Apps 啊，同埋適合長者用嘅智能手機俾佢。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就係 OK， 如果佢有一個智能手機啦，但係佢唔識安裝。咁如果佢係我哋嘅一線通平安中嘅用户呢，咁我哋係可以安排免費幫佢安裝同埋教佢點用嘅。咁如果佢係新嘅用户呢，咁我哋安裝平安中嘅時候呢，直情就幫佢安裝埋呢一個安心出行喺佢嗰個個人嗰個智能手機嗰度都冇問題嘅咁樣 咯。咁新客户先得，就舊嗰啲就冇一個特 徵。舊嘅都冇問題，唔係舊嘅都冇問題。咁只要佢撳鐘通知我哋，咁我哋都可以作出安排嘅。 頭先另一個情況就係話，即係如果佢真係唔想填紙嘅，或者佢真係有一啲嘅頭先話可能根本唔識字，唔想下下揾人哋幫手，其實呢啲都真係好難去解決喎。喺你哋嘅層面係咪咧？ 其實都可以同佢再傾下嘅，因為可能初頭佢係有一啲自尊啦，佢可能唔想人知道佢唔係好識填啦，或者即係眼力唔好啦，咁其實呢啲咧唔一定係冇得補救嘅，即係揾屋企人啊，我哋又同佢開解下佢啊咁。咁如果佢真係太抗拒嘅，咁我哋都會建議佢可以買一個平少少嘅手機啦，然後我哋幫佢安裝咗，咁佢咪教識佢用咯。咁另外其實教佢哋點用咧，都有少少技巧嘅，因為我哋同長者接觸得多啦，我哋知道其實一個普通嘅長者咧用智能手機咧，其實都有佢嘅困難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免費提供一啲長者手機班啦，俾我哋嘅用戶或者公眾。公眾就唔係免費，但係用戶就免費嘅，就會教佢哋點樣用智能手機咯。 整體嚟講，你哋有冇咩建議喺今次，尤其是針對長者嘅需要啦，喺出入一啲政府處所嘅時候要用到安心出行，有啲咩建議咧？你覺得？ 我估其實好多都係教育啦，俾多啲資訊啦，因為我哋聽到好多揾我哋嘅長者，其實佢哋都係主要都係查詢唔識點樣安裝同埋使用。同埋係咪如果唔安裝就入唔到政府場所？咁呢啲其實都係同資訊有關啦。咁我估其實政府，我相信佢哋都有好多考慮嘅。咁政府都應該會積極協助長者去解決困難嘅。咁我哋睇到其中一個困難，其實都係提供多啲嘅資訊俾佢哋咯。咁、 okay. 包括我哋呢啲即係非牟利嘅組織，其實都可以提供多啲資訊，主動去幫佢哋咯。咁啲親友，我哋都鼓勵啲親友主動去問一下身邊嘅長者有冇安裝安心出行啊？如果冇，譬如我琴日我自己喺屋企，我都幫我媽媽裝咗，咁主動去幫啊佢哋咯。 好啊，唔该晒黄鸿鸿，多谢你。黄鸿鸿咧就系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嚟噶，讲到一啲长者喺而家呢一个新嘅措施啦，叫做喺一啲政府处所入去嘅时候要用到安心出行，佢哋面对嘅唔同问题，就算讲到填纸仔，可能佢哋都有一啲唔同嘅考虑嘅。咁啊，啱啱就系同黄鸿鸿倾完，继续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有梁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你好， 你好，请讲。系。 系咁咧，我就覺得咧，佢其實安心出行，即係對於啲長者嚟講咧，係個即係佢哋即係你即係頭先前面我都有講啦，佢就話可能要教個長者點樣用安心出行。咁其實我覺得有時去到可能個長者去到八九十歲嘅時候，你好難係用教識佢嘅。但係即係如果而家嘅情況底下， 你在政府的處所其實有沒有可能是整一部身份證機或者影身份證機呢？因為其實都是政府的，基於私隱那些情況其實都是去回個政府 server 的時候，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而家夾硬要教一個幾十歲嘅阿婆阿伯去做呢樣嘢嘅時候，點解唔可以簡單啲？都例如你身份證你可以嘟噶嘛，而家最新嗰啲，你舊嗰啲冇得嘟嘅時候，你可以插卡噶嘛。咁呢啲情況，我覺得政府係咪可以諗下佢到底可唔可以方便咧？即係而家唔係一味話要安心出行、安心出行，但係你個安心出行個原意係為咗去令到記錄翻嗰個人流啊嘛，但係身份證其實都做得到噶。如果喺政府場所嚟講 ，OK， 係咯，就係咁咯。 好啊，唔該曬阿梁先生。咁另外見到咧，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咧喺電台節目尋日都提到就話，正考慮向各處所咧係派發啲特定嘅工具記錄咧到訪者嘅個人資料，或者設一個中央數據庫咧係蒐集一啲相關資料。咁另外咧，根據明報嘅報導咧，佢都話據了解咧就會或者會咧用一個改良現時安心出行啦，例如字體大啲啊、界面簡單啲啊嘅一個做法啊，等可唔可以更加方便一啲安心出行嘅使用者嘅。先休息一陣。 港台电视三十二，关注社会时事，直击最新现况。 我十分重视行政立法的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简报会。 坊间是有不少的声音， 紧贴全球焦点，尽览多元内容，掌握城市脉搏，尽在港台电视三十二。 一八七二三一千禧年代。 讲下一啲有关于外资喺香港嘅情况啊，统计处上个月底咧就发表一个叫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报告啦。咁啊睇到话，截至今年6月1号咧，美国公司嚟香港设立总部咧系最多嘅，有254间啦。咁啊，但按年计咧就系少咗大概一成左右。咁亦都系数目咧系2003年以嚟最少啊。咁啊有个咁嘅情况。另外亦都有啲数字咧睇到比较到日资公司。驻港总部今年咧都系按年系跌咗大约咧系7%嘅，去到210间，咁啊占整体嘅公司嚟讲咧就系14.4%，14.4%嘅呢一个嘅数字有冇啲咩反应咧，或者点样分析咧？请呢位嘉宾有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李兆波。头先我讲到美国嗰啲嘅，即系喺香港做一个地区总部嘅美资公司咧，嗰个数字同埋日本个情况啦，你自己又点睇呢一个嘅跌幅啊？ 嗱，就香港喺呢一两年都好多嘅动荡啦，你要设立一啲嘅地区总部咧，一定系经过深思熟虑嘅。咁啊，呢个嘅中美嘅争拗啦，以至到国安法嘅实施咧，唔多唔少对呢啲嘅企业有影响嘅。咁再加上不嬲香港个营商成本系高嘅吓，咁如果你营商成本又高，如果唔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嘅优势，好多嘅好处咧。咁啲企業咧就佢會好審慎咁樣做呢個決定，或者推遲呢個決定啦。譬如話國安法咧，其實好嘅，香港咧就即係冇咁亂啦，唔係2019年嗰陣時咧，而家平靜好多啦。咁但係實施上嚟嗰陣時，我見到即係有啲嘅案例都仲未出嚟嘅。咁對於啲企業嚟講，佢咁大筆錢去不擺喺香港嘅話咧，佢一定要係減低呢一方面嘅風險嘅。咁所以咧，我自己睇到啲數字，我覺得都唔出奇嘅。即係如果啲企業佢揾到一啲叫替代嘅地區，咁替代地區我哋最容易諗起就係新加坡啦。咁另外會唔會係呢一個嘅台灣啊？會唔會係呢個東京啊？呢啲都可以係選擇嘅喎。咁其實就唔係話冇選擇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出現一啲咁樣嘅局面啦。 嗯，頭先講到有幾個因素，政治原因係可能係考慮之一啦，啲公司咁啊營商嘅成本亦都係考慮之一啦。咁，但係譬如頭先提到一個我哋可能香港嚟講嘅主要對手新加坡嚟講，咁我哋仲有啲乜嘢嘅優勢咧，或者繼續可以保持競爭力，吸引一啲外國嘅公司嚟香港做總部等等咧？ 嗱，我哋近呢一個嘅內地啦，咁就大灣區嗰度係好多嘅中產，咁變咗咧，或者你去香港以往係未封關之前咧，航運中心或者方面咧，就係即係你去世界各地嗰啲嘅航班完全冇問題嘅。但新加坡其實都有呢一個咁樣嘅優勢，但係近內地咧，肯定香港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優勢啦。即係我哋無論係高鐵好，亦或咧就係去內地嗰啲飛機嘅航程就短好多，錢好多。 歐洲嗰邊嚟嘅飛機或者美洲嗰啲咧，係朝頭早五點零六點降落香港，咁就可以飛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去內地嗰啲嘅城市裏邊咧，就係開會啊、做嘢啊咁嘅樣，可以即日落翻嚟香港，跟住飛翻去佢哋自己嘅祖家嗰啲都得嘅。咁呢個香港做到嘅，新加坡呢度啊做唔到嘅呢一樣嘢。咁台灣啊做到，但係台灣嗰啲嘅航班就唔及得香港咁多啦。咁都變咗咧，即係香港都仲有呢啲咁嘅優勢度。但係咧，投資最緊要都係講個穩定㗎嘛。咁咧就香港嗰個司法系統相當之優秀，我哋睇到。但係咧就喺實施一啲新法例。嗰陣時咧，唔多唔少對一啲外資嚟講有一啲嘅隱憂喺度啊，即係話咧喺啲乜嘢嘅情況，你會出動一啲譬如話國家安全啊咁樣，即係我哋如果就咁睇嘅話，有啲機構可能會涉及一啲叫做非法嘅活動啊咁樣，但係對於一啲外資咧，佢哋好擔心會唔會捲入一啲嘅政治漩渦嗰度嘅。咁如果佢哋突然之間啲政治啲嘅，佢哋係預計唔到噶嘛，即係唔係你講緊一啲咧，我哋經濟上面一啲嘅風險嘅話咧，咁對於呢啲嘅企業咧，佢係唔希望見到呢啲不穩定性咯。所以見到就算譬如話日本以前首相佢哋都有講啊，菅義偉嗰啲喺一啲嘅即係世界領袖嗰啲論壇啊，或者可以開會諮詢啦嗰啲咁樣，都有提到即係關注到香港一啲咁樣嘅政治嘅環境咯。 今次其實睇翻個統計處嗰個數字，都講到話外資考慮即係咪喺香港咧設一個嘅地區總部嗰陣咧，佢都有問到有關法治同埋司法獨立性咧，係覺得有利嘅。即係但係佢嗰個數字咧係講緊三成幾啊，32%。咁但係對比起2019年啦、2018年咧，個數字都係跌咗。2019年就係46%啦，咁啊2018年就係51%嘅咁。點睇外資有呢一個嘅睇法咧？針對頭先講到話司法法治方面嘅獨立性， 嗱呢個肯定嘅，就即係佢擺錢喺香港或者一個地方，無論係做生意好，亦或係要嚟做融資，即係佢哋喺嗰度上市嗰啲咁嘅樣啦。涉及好大量嘅一啲嘅投資金錢。如果你嗰個司法系統唔係穩定、唔係獨立嘅話咧，唔係處於一個高水平嘅話咧，咁佢哋會擔心呢啲投資咧有一個帶嚟一啲好大嘅不確定性啦，所以見到譬如話我哋講國際金融中心咧，講呢個紐約、亞倫敦啊、香港啊呢一啲咧，呢個嘅司法系統都係喺世界上面都係相當之優秀嘅普通法嘅。咁當然啦，你話啊睇世界上面嗰十大股票市場咧，上海嗰個市值大過香港，不過唔係服務國際投資者嘅。咁就深圳咧就細過香港少少，亦都唔係服務國際投資者嘅。咁你發覺其他嗰啲咧，即係紐約嗰度有兩個啦，咁跟住我哋睇到日本啊呢啲咁樣啦，都係佢哋嗰啲嘅司法系統咧都係即係相當之透明嘅，當然日本某程度係冇呢一個嘅呢個英國啊或者係美國嗰邊咧，即係嗰個透明度係咁高啦。咁所以投資者佢係好睇重呢一樣嘢，但係香港嗰個嘅司法系統咧就我唔可以話唔優秀，但係咧就一啲嘅新嘅法例咧真係要帶嚟一啲嘅不確定性嘅。咁呢啲就係佢哋所講嗰啲嘅政治風險啦。即係話，譬如舉例咧，就依家有好多嗰啲犯法一啲嘅議員咧，以前議員嗰啲俾人捉咗啊，嗰啲咁嘅樣啦。咁佢哋係犯法嘅，如果喺我哋依家新法例嗰度，但係即係會唔會有啲經過一啲嘅程序嗰陣時，我哋係把關會做得好，即係俾人睇到咧，呢個係透明度高嘅。咁因為最驚咧，你就係將一啲嘅政治嘅嘢咧滲入咗一啲嘅商業嘅系統裏邊嘅話咧，咁其實就都幾危險嘅。當然啦，我哋話咁我啲有啲另類有啲公司，但係外資唔係咁大，或者你有一個嘅，即係話可能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嚟發生咯。 另外我就想問下李兆波咧，有關於另一個數字，政府早前公布嘅第三季 GDP 啊，呢個本地生產總值就話按年實質升咗5.4%，但係就比市場預期話增長5.7%咧就低嘅，而按季咧都話係收窄咗2.2%啦。點睇今次呢個叫升幅放緩嘅情況咧？ 我自己睇翻嗰啲嘅細數咧，本身佢係用翻舊年嘅第三季嗰度嚟到比較啦。咁其實就即係舊年已經下半年已經係即係嗰個疫情係緩和咗好多噶啦。咁嗰個基數係大嘅。咁但係再細分咧，喺裏面有兩個數咧都係幾曳嘅。一個咧就係服務輸入， 一個服務輸出。咁服務輸入、服務輸出咧，呢啲係同人有關嘅。至於其他嗰啲，你話私人消費開支同政府消費開支咧，呢啲好睇政府，政府用咗好多錢啊嘛。咁、跟住我哋用咗好多錢之後咧，咁私人嗰啲都發覺疫情穩定啊，都會係使錢嘅。咁但係服務輸入輸出咧，呢啲就唔同貨品進出口唔同啦。貨品進出口好強勁啊，勁過以前疫情前、社會事件前嗰啲季度添。但係服務係同人有關嘅。咁依家人流嗰條就出咗問題啦，即係無論你係國際性嘅人流啊，亦或係同內地嗰啲咁樣。咁嗰度咧都仲係距離正常嘅水平咧有好大嘅即係落差嘅，好大嘅差異嘅。咁呢啲都會令到咧，即係你舊年疫情下半年嗰陣時咧，已經係恢復一啲好多嘅經濟活動啊，但呢一嚿嘢咧都仍然係同係好差嘅話咧，咁呢個會拖慢嗰個經濟增長嘅。 嗯，不過見到政府發言人仍然都話，即係隨住全球經濟活動即係持續恢復啦，本港經濟復甦喺第三季係更見穩固。你又同唔同意呢個評估咧？其實又 我就唔係太過同意嘅嚇。咁、但係佢即係。如果睇翻佢全年嗰個話有大約係6%嗰啲咧，如果撳翻呢三季都出咗啦啲數，咁應該都會達到嘅。但主要都係因為基數低啊嘛，咁樣咁穩固得嚟咧，去到有個樽頸咯。我會介紹少個樽頸就係話你始終人流嗰度咧就有啲阻滯嘅話咧，去到某一點嘅話咧就會停滯不前嘅啦。 嗯，嗱，李兆波，我轉頭翻嚟九點鐘之後咧，想都揾你傾多兩句，因為仲有另外一個零售業總銷貨價嗰個嘅數字都想揾你傾一傾。 好啊， 好嘛，轉頭翻嚟揾你再傾啊。李兆波咧就係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嚟嘅，咁啱啱同我哋讲到咧，有关于 GDP 啦，都讲咗啲外资公司咧，包括美国等等啦，少咗嘅情况嘅。 未来会公布特定群组接种第三针嘅安排，而寻日只有7496人打针，连续8日单日唔够10000人接种，首剂接种率仍然未达70%。至于将最低接种年龄进一步下调嘅安排，消息话目前仍然等待复星医药提交申请，而科兴药厂亦都未有提交第三期临床试验数据。卫生署等待相关文件，先至会召集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开会讨论，暂时未有开会日期。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警方拘捕5人涉嫌使用虚假安心出行进入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包括入境处同埋审计处嘅职员，相关人员已被停职。警方昨日说，其中4人涉嫌使用被称为安心回家的假冒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有关网站已被移除，程式不能够再下载，会进一步调查程式的开发者。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说，已经举报6至7个假冒安心出行程式或者网站，全数下架。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今个月19号，市民可以睇到罕见嘅大食月出天文现象，迎嚟大食分嘅月偏食，月食喺月出嘅时候已经开始，月亮会带食而出，月球表面预料会呈现红铜色或者暗红色。太空馆表示，今次月食嘅月球仰角较低，而且天色仍然未全黑，观赏者可能要花多啲眼力，先至可以揾到月球嘅位置。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正是施工的新地元朗站上蓋項目，需要興建2条行車和行人天橋連接項目商場和元朗站。不過天橋橫跨輕鐵路軌和馬路，為了減低對社區影響，是採用了鑽體式橋梁裝嵌技術，先搭建大型鑽盤和鑽洞系統，並且連接已經搭建的橋身結構，然後透過鑽盤將橋身鑽洞180度調運至到對面位置再完成裝嵌，是本港首次有大型天橋採用這種技術，最終慳到近60%施工時間。明報報道。 文汇报报道，设在荃湾三栋屋博物馆的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经过大规模展览更新工作之后，今日起全面开放给公众参观。全新的展览亦都同步推出，大约40个本港非遗项目参展，涵盖民间节庆和日常手工艺，包括独特的舞狮狮头扎作、木雕刻、潮州唐塔花牌扎作等，大多数展品 冇被玻璃罩盖住，等观众可以零距离接触。文汇报报道， 喺社评方面，星岛嘅社论话，政府强制市民进入政府处所要扫安心出行，对接内地控疫措施。社论话，由于通关刻不容缓，咁样做实有必要，但系需要理顺执行细节，优化技术，令到使用嘅人士更方便，并且做好宣传解说工作，令到公众明白到措施几可保障自己，亦都有助为稍后推行嘅港康码扫除障碍，通关先至有望水到渠成。星岛日报社论。 經濟日報社評說，消費券效用似乎已經減退，九月份的零售增幅遠差過預期，本港目前和內地以及國際通關暫時未有期，相互扭盡六壬，始終難再大幅催谷個人消費。社評說，港府要做好應對環球種種變數，一定要加快再工業化的步伐，反思如何提升工業 4.0 高端製造業的貢獻，創造發展更均衡的未來。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2021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香港排在第三。社評說，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可持續競爭力、創新能力是核心要素，而人才就是創新的關鍵因素。特區政府要盡快形成促進研發、匯聚人才、創科產業化的良性循環，為香港經濟轉型升級、構建充滿創新活力的大灣區提供源源動能。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32個國家將會在今年12月取消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中國製造的貨品需要繳付更高關稅，中國究竟還算不算是發展中國家，近年引發不少爭議。雖然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但是人均 GDP 只是美國的六分一、歐盟的四分一。社評說，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大部分是美國的盟友，預料中美關稅糾紛將會持續下去，北京必須強化內循環的經濟活力去抵消不利因素。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和富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就在平石村对出。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是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上了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 我就一早登记了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的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2021年11月3日，两名入境处及一名审计处人员涉使用假冒安心出行遭停职。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初步确诊少于5宗。 九月零售总销货值按年升7.3%，较八月收窄4.6%。 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2030年前停止砍伐森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講到統計處上個月發表一個調查報告，講到一些境外母公司在香港做駐港公司的情況。剛才就提到美國方面在香港設立總部是比起之前一年按年計就是跌了大約一成的。另外中資公司方面就說是即是設立在香港設立總部的數目就是去到252間和美國254間是相約。在個按年增加的比率方面增加咗6%嘅，呢一个就系一啲数字啦，有关于境外嘅一啲公司啦、母公司啦嚟香港驻港做总公司嗰啲嘅情况。另外头先咧，尹李兆波亦都讲到有关于 GDP 啦，即系本地生产总值啦，就系话按年实质咧上升5.4%。咁啊，继续同佢倾啦，有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李兆波，头先讲到GDP 啦，另外仲有一个数啊，就系寻日公布话九月份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咧，就系临时估计啊，系280亿港元，咁啊，比上年嘅同期升咗7.3%啦。咁但系八月嗰个计咧，八月嗰个升幅咧就系升咗11.9%嘅。如果净系计升幅计咧，就跌咗啲嘅。呢个点解咧？又 嗱，媒體咧同埋政府好常用咧，就係同舊年同期嚟到比較啊嘛。咁舊年個基數係低嘅，但係如果我哋睇個實質嘅數字咧，九月啱你講280亿，八月嗰陣時咧就286亿，八月有消費券嘅，七月嗰陣時272亿，咁九月應該仲有消費券嗰個嘅威力噶嘛？講到消費券咁緊要，咁點解九月嗰陣時得280亿，八月嗰陣時有286亿咧？咁樣咁睇到其實個數字都係差嘅。如果睇翻今年年頭咧，舊年12月有314亿，今年一月有325亿嘅，过三字头嘅，咁但系依家都系二字头里边嚟到徘徊嘅话咧，所以零售业嗰啲人讲，其实咧就即系嗰个零售业都系差嘅，本地啦主要，同埋嗰个消费券嗰、那个威力咧就唔系想象中咁大咯，喺零售业嗰度起码吓。 嗯，我反而留意到咧话零售额咧九月嗰度咧，佢有分唔同嘅铺头噶嘛，即系譬如眼镜铺啊、珠宝首饰啊嗰啲咧，嗰啲都升咗，譬如眼镜铺就按年升17.3%嘅，珠宝首饰嗰啲按年升16.2%，但我见咧话百货公司按年跌啊，系11.6%啊，呢个有冇啲咩特别原因咧？你估有？ 就嗰啲嘅珠宝首饰啊，同埋嗰啲就眼镜嗰啲，好多人买嘅，即系消费券嗰啲咧，咁就我相信都系有少少啲消费券嘅威力嘅。咁就同埋咧就我估计九月咧开学，咁啊开学嗰阵时咧又好又唔好。我睇翻啲数字咧，就由2009年至2018年十年里边咧，有8年咧九月系跌嘅。咁啊开学嗰阵时个有啲影响嘅，对于个零售嚟讲。咁但系咁啊，点解开学嗰度对眼镜嗰啲可能会系即系？因為開學都要配個眼鏡噶嘛，大家都要暑假玩完啦，咁有啲影響啦。咁同埋即係消費券幾千蚊嗰啲咧，就買呢啲嘅珠寶首飾啊，啲平嗰啲同埋眼鏡嗰啲就 O K 嘅。百貨公司嗰啲咧，就其實就好多人我知道咧，就一有出消費券嗰陣時咧，佢就去買，應該八月做咗，就唔係呢個九月做咗。所以我睇翻就如果唔係同舊年比較睇實質數字，八月286億，九月280億嘅話咧，都預知到呢一啲嘅原因咯。 OK， 好啊，唔该晒李兆波，多谢你同我哋讲到头先讲到 GDP 本地生产总值，仲有就系啱啱讲到嘅九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啊，就话喺比去年嚟讲咧，较去年同月咧就上升个7.3%嘅。你有冇留意到嗰个市道嘅情况咧，或者你自己消费嘅情况，会唔会都因为消费券而有啲唔同咧？都可以讲下你睇法。1872311，先休息一阵。 一起走过。我是寶貝如，楊總是看著我大的製作人，亦都是給了很多機會我的製作人。他做過導演、監製、副總裁都做了，所以他對這個圈真是了如指掌，還認落不少演藝界很多好朋友。我很期待呢接下來跟他一起做節目，訪問不同年代的圈中藝人。11月6號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電台第一台，楊少雄、寶貝如一起走過。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逢星期一至五晚7:35，晚晚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点十六分啊，嚟到咁佢哋翻嚟千禧年代，都听大家嘅电话咯。电话旁边咧有韦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你好，请讲。 哦，我想表达下，即系啱啱而家安心出行呢、這个policy 啦，因为我屋企有三个小朋友，咁有两个都系即系中学生，一个系初中咁样啦，咁佢一路都未有智能手机嘅，咁即系变得而家佢哋平时有去啲体育馆，譬如有啲运动啊，或者有一个就要去文化中心，譬如 rehearsal 一啲 orchestra 嘅表演啊，咁其实而家图书馆啊，我打电话去佢，佢唔即系会话唔得，即系完全唔入得去咯。如果佢哋冇手机，咁即系我有个 concern 就系我哋一路都即系，譬如初中十四岁嘅时候，就我就冇谂住咁早俾佢智能手机啊。咁但系而家逼住系，就算我系讲紧我同佢去，佢哋都唔俾佢入去咯。咁我觉得系有啲问题咯。咁即系呢个系即系我嘅意见咁样，即系觉得。政府真係要諗一諗，即係點解如果家長同佢一齊啦，直頭或者佢如果可以俾 ID 去記錄低，咁點解都唔得？即係係咪我一定要哦？十四歲，我覺得佢未成熟，需要有一個智能手機嘅，咁我都要開一個智能手機俾佢。咁我覺得係有啲問題咯。 係咪啲職員都冇話咩著情啊？即係見到頭先話家長陪同就唔得啦，但係譬如都講清楚個原因，真係冇手機嘅時候都唔俾入咁樣，係咪咁？ 其實我哋。不嬲就星期四有活動啦，咁即係佢係有一 group 人去踢足球係室外嘅，咁我即係已經 book 咗場㗎啦，咁我琴日就特登打電話去問清楚啦，即係費事到時嘅時候我係即係唔知點啦，係帶住一班細路仔，咁而嗰班細路仔大部分都冇手機，咁我就問清楚，咁佢哋講明佢哋係我係唔會俾你入嚟㗎，咁就算家長陪同都冇辦法啦，咁樣，因為上面係指示係咁樣咯。 咁而家你點啊？買個平嘅手機俾佢定點處理咧？咁 我唔知啊，我有諗住有啲朋友話可能有個 iPad 帶個 iPad， 咁我今日再打電話去睇下。即係問清楚咯，如果唔係我都唔係好知點喎、啊。即係係咯，另外一個小朋友即係逢星期五佢要去即係有練習樂團嘅，即係喺文化中心。咁其實都好似係唔入得嗰、那個，我就未打電話確認咯。咁我唔知佢哋係會酌情啊定點樣咯。 OK， 係啊，咁我就覺得有啲問題咯，因為真係唔係個個十三十四歲係即係 ready 係即係成熟係可以傳，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個智能手機其實係唔需要噶嘛，係咪？咁但係佢哋係一定要係咁樣，即係至少可能十六歲。嘅 cut off 咁都好啲咯，咁 係咯，明白啊，韋小姐嗰個情況，話啲小朋友啲係初中嘅，即係大過十二歲啦，因為根據規定就係要去一啲政府處所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嘅，咁但係佢哋的確真係冇一啲智能電話嗰個情況。再朱女士，早晨。 早晨啊， 你好，早晨啊，請講。 我姓朱嘅， 係 咁樣咧，就我先生咧就七十幾歲啦，聾嘅。佢係兩隻耳仔都聾嘅，咁平時要戴耳機咧，係好勉強同人哋溝通，咁所以佢好多地方都去唔到。咁如果你依家咧要嗰個安心出行咧，佢就乜嘢地方都唔使去噶啦。佢唔識，佢即係唔識用電話，不但只係冇電話，因為對於佢嚟講個電話係冇用噶。 嗯， 所有嘅電話咧喺佢個耳機嗰度一放落去咧，就全部都係嗰啲電波干擾聲，所以電話係用唔到。咁如果你政府而家一刀切。去边度都话要个安心出行嘅咧，咁佢就好有困难啦。 但佢可以填纸噶，即系佢已经嗱，先你话七十几岁啦，佢系长者啦，同时佢戴耳机应该系属于一个可以豁免嘅情况噶，都 即系伤残组别嗰啲嘛。 系啊，或者长者咯，起码长者都已经可以填纸啦嘛。 咁但系如果佢第日话连去个咩B 类食肆嗰啲都要嘅，咁嗰阵时又话取消呢個填紙仔，淨係可以啲安心出行。 這個就未正式公布，都是消息講啦。因為但而家譬如你政府處所，你都係要正確嚟講咧，都係話全部都要都安心出行嘅。但係都有啲豁免群組嘛。頭先就話包括長者，所以我先就話李先生其實理論上都應該可以用填紙仔可以出入嘅。佢係咪呢個情況都做唔到咧？定係點樣咧？ 好，即系佢咧，嗱，好似有时带啲孙去图书馆咧，咁佢就入唔到咯。 嗯，明 系咯。 即唔係，我覺得政府啲政策咧應該考慮得周全啲，唔好樣樣都一刀切。咁、變咗有時我哋市民有時都適應唔到，同埋即好唔方便啊。即係佢哋而家咁樣，即係七十幾歲，你叫佢做咁多嘢，佢覺得好煩，佢情願唔去。 明白。 咁如果你翻去覆診嘅話咧，佢就哇咁大條長龍喺度，佢仲要等佢慢慢填紙仔。佢又覺得好煩咯。 明白啊。朱律師講到丈夫嗰個情況，佢就話佢本身係聾嘅，咁亦都講到佢七十幾歲嗰個情況啦。不過根據咧規定咧有一啲豁免人士就係話一啲十二歲以下啦六十五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啦，咁其實佢先生已經係包括在內噶啦。講到七十幾歲就係應該可以唔需要係即係一定係用安心出行去出入呢啲嘅政府處所，可以用填紙仔登記嘅方式。不過頭先朱女士提到嘅情況就係、是，即係始終都有啲程序啦，對一啲老人家嚟講可能都唔係咁方便，有啲咁嘅講法嘅。咁啊，阿朱女士嘅睇法，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啦。講到安心出行，除咗喺一啲政府場所嗰個要用即係要出入啦，要用到之外啦，見到足總我都有個公佈啊，就話因應港府最新安排。就除了一些豁免人士之外，所有人士入去比賽呢，所有人士在比賽日入去足總做比賽用途的運動場和一些收費草地的足球場都要必須用到安心出行的流動應用程式。有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談，有足總主席貝君琪。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貝君琪，這個安排是會牽涉哪一些運動場，可不可以先說一下，即足總下面有哪些，包括 足總場地好多嘅，譬如你公開我哋有比賽嘅場地都需要有安心出行嘅裝置，咁大家入場都要都對佢先係嘛？咁當然會有啲入場嘅球迷啊，或者我哋其他啲人士啊，都會感覺到會有少少初初會唔習慣，但係相信按照個程序，我哋我哋工作人員都會協助嘅，咁相信都唔會帶來太大嘅麻煩嘅，不過只不過入場嗰時候可能會做到一項手續啊嘛。 點解會有今次呢個決定嘅？ 因為呢個政府要求，咁大家都響應個要求去做嘅。咁以往我哋譬如由閉門作賽，跟住局部開放觀眾球迷入場，咁我哋都入場都有啲手續嘅，譬如探熱啊，又要進行嗰個登記啊，咁都手機登記啊，咁都身份證啊，咁都有一個程序嘅。咁所以我相信要有一個適應咗之後都會習慣嘅。 頭先你話政府要求係講緊佢政府要求你哋，定係講緊佢要求佢自己本身啲處所？佢政府冇要求足總咁做啊嘛，係嘛？ 當然佢因為所有嘅場地都需要有咁嘅程序，咁所以我哋對足總嘅比賽嘅賽事嘅場地都係一樣要進行呢個二維碼掃一掃嘅。 有冇評估過即係譬如業界啊，或者啲市民反應咧？你就話相信可能市民方面咧冇咁大反應啦，係嘛？即係但係譬如業界方面又點？ 業界方面當然呢個我哋亦都係應從嗰個政府個要求啦。咁當然會有少少有啲入場觀眾會覺得會都幾麻煩啊。咁有啲長者或者未沒有冇手機啊，咁當然有個豁免啦，咁可以，但係都要登記啦，咁以往我哋都有咁嘅程序啊嘛，即係登記始終都要做啊嘛。 但我想知咧，譬如頭先之前我哋都講過，譬如一啲食環署街市好多出入口嘅嗰啲，就要人看住係咪真係用安心出行啦。喺足總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都要派好多人啊，用多啲人手去睇住唔同啲入口啊咁啊？ 我哋個入口管制都分開幾個地方入去嘅，咁我當然我哋都目前嚟講，我哋都有人手喺度進行嗰、那個睇住觀眾入場，睇按照以往我哋都要登記，又要探嘢，咁都要做呢個程序係嘛？咁依家目前就裝咗二維碼，當然要協助佢哋用手機去掃一掃啦，係嘛？咁當然長者或者會覺得會有啲唔方便係嘛？咁當然相信我哋嘅工作人員都會協助佢哋嘅。 OK， 即係長者之外，我見係咪小朋友都會有啲豁免啊？係咪都會？ 當然這個 因為你哋啲場地可能都有啲小朋友嚟練習噶嘛，係咪？ 有嘅，有嘅，有嘅。我哋 12岁以下都要填表啦。咁但系以上嗰啲就要用手机扫一扫啦，二维码嗰度一定要做啦。 剛才有個聽眾打嚟咧，有個情況就係佢個仔可能係12岁以上嘅，咁但係根本真係冇手機喎。呢啲情況你哋會唔會有啲酌情處理咁樣噶？ 咁當然而家我哋按照程序就我哋需要勸喻家長都要俾啲小朋友安排個手機啦，係嘛？ 冇喎，佢話真係冇喎，咁要買過啦。 冇咁，如果我哋要按照執行嗰個指令嘅話，我哋就可能會出現一啲困難啦，係嘛？ 你哋前線啲職員會唔會好難處理咧？其實又 當然呢個我哋相信一般家長啊，日常嘅球迷又好，我哋工作人員其他嘅人士又好，都我相信都明白呢個個手續嘅，個程序都要遵守嘅。 OK， 好啊，唔該曬貝君琪，同我哋簡單講咗佢哋足總一啲嘅場地嚟緊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嘅情況啦。貝君琪就係足總主席嚟噶，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女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我讲有啲手机厂同埋手机公司咧，就积压好多过时嘅手机喺仓咁，可以捐出嚟嘅，即系或者就系好低价卖俾中换更新人士或露宿者噶。咁另外咧，我哋香港市民有好多换手机，有啲备用手机唔用，或者摆到一两年唔用，我亦都捐咗出嚟。有慈善机构咧，就电脑工厂去收集嘅手机咧，就或者翻新啊，或者有个电或旧期又翻新啊，或者玻璃烂咗可以整翻去，或者就又系同相同嘅用途，或者低价或者捐助出嚟送俾需要嘅人士啊。咁讲完啦，唔该你。 唔该晒雷生，讲到睇下啲旧手机啊，可唔可以捐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咁，仲有伍女士，早晨。 系早晨。 系，请讲。 系我哋最近发现咧，這个绿在区咧，其实即都系嗰啲环保俾你回收分类咁样，然后可以去储分啦。咁琴日我就去过嘅，咁就见到啲婆婆啦。咁其实佢哋就入唔到去嘅，因为佢哋冇智能手机。咁其实佢里面有好好嘅就系，例如佢可以储分。咁其实有啲基层嘅市民咧，有啲婆婆，佢哋可能执咗啲纸皮、胶樽或者任何可以回收嘅嘢，去到嗰度储分咧，储够其实系好容易就储到嗰啲分，就可以换到米。系啊，一啲日常嘅用品，咁但系就系而家咧，完全系唔俾用纸制嘅方式入去啦，咁一定要用呢个安心出行，咁啲婆婆冇，咁其实佢哋就变相冇办法可以储到嗰啲分咯，即系我问过啲职员嘅，如果系企喺门口将嗰啲回收嘅嘢交 入去咁吓。 系啦，可唔可以都储到分换到啲礼物咧？咁个职员就话唔得。咁我见到个婆婆，那个婆婆就话见到有个牌，咁佢话佢会尝试打电话去投诉，但系我谂嗰啲都系啲安心出行嗰啲咨询电话嚟嘅。咁我谂亦都未必有。 但冇得填纸咩？啲阿婆应该长者 冇得填纸， okay. 即系如果你唔够嗰个年龄层嘅话，都系冇得填纸咯。 唔都要65岁。好啊，唔该晒伍女士，同你倾到呢度，讲到六在区嗰啲嘅情况，都话要用到安心出行嘅。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我哋继续同大家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轻铁元朗站附近朝早6:0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小巴同一架轻铁相撞，四人受轻伤，包括两名轻铁乘客、小巴司机同一名小巴乘客。事发之后，轻铁服务一度受影响，元朗站至唐芳村共7个站一度暂停服务。之后港铁话，交通意外已经处理，服务陆续回复正常。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记者会，总结到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的行程的时候，说他认为已经完成很多工作，举行了很多务实的会议。被问到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在两日峰会中的角色，拜登说中国领导人缺席大会是重大错误，俄罗斯的情况亦都一样。他说气候变化是重大问题，反问怎可以避开峰会，又说俄罗斯的荒野正在焚烧，但总统普京对此视而不见。 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就峰会发表书面致辞，指出目前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全球行动的紧迫性持续上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时代课题。澳洲一名四岁女童失踪18日之后，被警方从一间上锁的房屋中救出，她情况良好，一名36岁男子被捕。这名女童上个月16号同屋企人在西澳洲小镇卡纳芬附近一个营地露营，她的妈妈第二朝早发现女不知所踪，当时帐幕被打开。事件引发起广泛关注，当局之后进行海陆空搜查，并从首府珀斯加派人手调查，同悬红100万澳元寻人。到当地星期三凌晨，警方闯入卡纳芬附近一间被锁上的房屋，在屋内发现失踪的女童。警方说，被捕男子同失踪女童的一家并没有任何关系。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正式批准向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新冠疫苗，联邦政府可以为符合条件的2800万名儿童接种。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上星期五授权，可以为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剂量是青少年同成人注射量的1/3。疾控中心当地星期二召开专家小组会议，讨论有关儿童感染的情况、同辉瑞疫苗的有效性以及可能出现副作用的现有数据。美国当局早前已经购买首批辉瑞同 BioNTech 合作生产的疫苗，并开始运往全国各地，预料周末可以进行部分的接种工作，到下星期就会全面实施接种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76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7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2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9.8跌4.2，泡泡玛特54.55跌1.35，美团273元升2元，保利协鑫能源3.13跌7仙，阿里巴巴159.2跌2.4，比亚迪股份293.6跌4元，友邦保险87.05跌1.15，药明生物114元升2元，李宁85.3升3.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13.8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1，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现价报165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4.24美元，卖出178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咧，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 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呢一段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咁喺封路方面，小西湾嘅富怡道有爆水管，富怡道去小西湾村方向咧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亦都宣布收紧豁免检疫群组。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个方向咧都始终是好嘅。豁免咧本身喺防疫上是一个漏洞嚟嘅，要尽量减少同唔系属于要检疫人士或者系属于呢啲有特别通道人士咧接触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米点。 2021年11月3日，两名入境处及一名审计处人员涉使用假冒安心出行遭停职。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初步确诊少于五宗。 九月零售总销货值按年升7.3%，较八月收窄4.6%。 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2030年前停止砍伐森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入去政府大楼同埋办公处所咧，系要用到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嘅情况咧。头先我哋都访问过有关于长者安居协会，咁佢哋都话咧系收到咧至少78宗嘅查询啦。咁就系关于啲长者咧问到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嘅。咁啊，佢哋好一啲嘅查询咧，主要都系话了解咧如果冇装到呢啲应用程式啦，安心出行啦，系咪可以进出个政府场所？究竟怎样安装个程式的呢，或者怎样用个程式的呢，有不少的这些查询的。不过说回，其实整个新的安排呢，65岁或者以上的人士，以及是用到安心出行有困难的残疾人士呢，都是可以豁免呢，是用安心出行呢，是入去这些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 1872311，电话旁边有杨太。早晨。 早晨。 早晨杨太，请讲。 喂，是我个菲律宾姐姐呢就冇智能手机嘅，咁就装唔到安心出行嘅。咁系咪一定要有 WiFi 先可以有装到安心出行呢？ 如果佢个电话要下载个程式，理论上应该要驳到网络嘅，即系包括 WiFi 咯，应该系要 嘅。一定要有 WiFi 嘅，咁我就俾咗我个旧电话佢嘅。咁你哋嗰个 Android 4.1就可以装到啦。咁但我个电话已经系4.4啦，佢装到但用唔到。 点解用唔到嘅？我唔系好明白，sorry。 唔知点解咯，就系我两个电话都系4.4嘅，咁我咁你哋要求系4.1啦，咁我俾佢，我装到系一开咗就断啦。 所以最后系下载唔到就 系嘛？一定要我再买个新电话俾佢，就系要买个张卡俾佢用咧。 是不是我想教清楚，是不是最后是下载不到那个安心出行？ 下载到， 下载到， 但用不到， 但用不到。 一开它就断线。 断线即是弹了个程式，是不是即是收回来的嘛？ 是收回它，是啦。 哦，这个情况可能有，这个可能又未必跟话你是不是买过个电话，可能我觉得你可能你找回一些即是熟电话的朋友去看看先，可能会好一点，好过就浪费钱了，这个就。 咁快又买过，是的。它那张是飞轮笔。卡嚟噶，好多啲姐姐都系用飞轮宾卡，唔系用香港卡嘅。咁嗰张飞轮宾卡可唔可以用咧？ 應該唔呢、這個真係要問翻專業人士。但以我所知，應該就唔關張卡事嘅呢、這個。但你可能楊太真係要問翻一啲熟電話嗰啲朋友多啲。我聽佢嘅情況就似係個程式，我哋所謂叫彈 app 嗰啲咁嘅情況嘅。咁啊，繼續咧，歡迎大家打嚟18723呢啲有關於安心出行嘅情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喺疫情之下咧，其實水務署咧都一度係停止咗抄錶嘅抄水錶。見到有啲市民都話收到咧水費單咧，都話係收得比以往係貴一啲。咁啊，見到咧係水務署署長啦，阿盧國華啦，早前又出席咧觀塘區議會大會，有啲區議員都關心到水費單嗰個額啊，那個數額咧係高過過往嗰個情況。咁啊，究竟嗰個情況係點解會咁嘅咧？啲區議員關心到，或者佢哋聽到一啲市民嗰個水費單貴成點咧？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成，早晨。 你好啊，早晨，蕭朗文，各位觀眾大家好啊。 早晨，柯創成，我想問咧港區議會署長、水務署署長嗰個情況之前咧，我想你同大家講下先，你哋有冇收到話地區啲水費單啊貴咗嗰啲嘅求助個案，同埋個情況係點啊？ 嗱，其實我哋由今年年初開始咧，都不斷收到咧地區啲居民啦，特別係啲長者咧嘅啲求助，咁佢哋都控訴咧，就係話嗰個水費咧係突然間飆升咗好多，由佢哋以往可能交緊幾廿蚊，到突然間咧要交過千蚊，咁呢個情況咧其實係持續都存在嘅。咁我哋過往都即係促請水務署要諗下辦法點去處理啦。咁佢哋就講緊即係乜疫情咧，個 work from home 咧，以至乎到抄錶嗰樣嘢咧，仲有估算形式咧，所以形成咗呢個數字。咁佢就叫市民唔好擔心，佢哋話會處理或者會扣減。咁但係從市民角度咧，其實由幾廿蚊變過千蚊嘅水費咧，呢、這個天價水費係難以接受嘅。咁另外就係水務署都冇主動咧去同市民釋除大家嘅疑慮啦。好多時就係話要打電話。咁但係打熱線電話呢亦都好多時係打唔到嘅，咁所以就往往積咗落嚟呢啲個案呢就會嚟到我哋嘅議員辦事處去求助咁嘅情況。 有幾多呢啲個案呢？同埋你了解到係咪真係計錯數，定係純粹幾期嘅數計埋一次個收，咁就變咗其實攤返開都可能係一樣嘅個水費，不過一次個收就可能千幾蚊有啲貴咁。 其實我哋由今年年頭到而家咧，淨係以我哋自己議員辦事處咧，都收到超過過百個個案㗎啦，已經。咁就我哋每一逢收到啲個案咧，都會同個嘅苦主咧去揾水務處嘅。咁水務處就成日強調，就叫佢唔好擔心，因為都唔係用一個人手抄錶係估算嘅啫。咁另外咧就會係實際用水咧就會扣減翻佢嘅。咁我哋覺得其實呢一個方法未必係一個最好釋除公眾疑慮嘅方法啦，因為大家知道而家嘅資訊科技咁發達，因為疫情你就停咗抄錶，於是就估算嘅話咧，其實都唔能夠同而家現時嘅時代上面與時並進咁樣咯。 嗯，有冇試過即係要做覆檢水費嗰啲啊？ 我哋有幫個居民覆檢嘅，但係好失望地咧，其實覆檢過程入面咧，水務署強調，除非係證實到係個水錶漏水，以至乎到咧係一啲叫做好明顯嘅原因，譬如好似水錶漏水咁樣咧，佢先至會去考慮覆檢嘅。一般情況咧，佢都係講話個水錶係運作正常。咁如果從即係居民嚟講，特別係啲長者咧，咁佢就更加多疑慮啦，因為佢以往係交開幾十蚊。咁就係有人手抄錶，到今天交過千蚊，咁佢嘅角度睇就係、是，喂，你係咪真係計錯啊？咁樣樣咯。 嗯，我見其實水務署都有個解釋，就話已經取消咗估算水錶讀數嗰個水費單嘅啦，並且合併用水周期統一，以暫停例行抄水錶之前，同埋最新實際抄讀嗰個水錶讀數咧去計個水費嘅咁，呢個安排又點咧？ 嗱，呢個安排咧係一個叫做短期嘅措施啦，但係實際上，我覺得水務署要檢視一下咧，佢而家咧喺嗰個即係實體抄錶，意思乎將來咧點樣透過一個即係估算抄錶咧一個嘅做法。因為疫情關係，所以呢個問題咁突顯。咁如果冇疫情嘅話咧，其實呢個問題係冇人去處理嘅。咁我覺得其實琴日水務署署長嚟觀塘區議會咧，佢聽到我哋好多位議員同事嘅意見，咁佢話佢會翻去咧係重新檢視一下呢一個嘅抄錶嘅安排。咁但我就成日強調一樣嘢啦，即係今時今日任何科技都做到啦，係咪？咁係咪可以諗下點樣利用多啲嘅譬如應用科技啊、電腦嗰啲安排啊，係令到呢個問題去解決？另外第二樣嘢咧，就算佢合併用水周期都好咧，佢擺在眼前，佢都係要攞個讀數啊嘛。咁你呢個讀數，你真係靠而家現時嗰個人手去做嘅話，咁固然啦，人手資源亦都一個問題啦。嗱，實際上個效果未必係能夠做得到一個即係叫做立竿見影嘅效果咯。 嗯， 咁同埋用人手抄表呢樣嘢已經用咗好多年嘅喇喎，沿用唔係今天先講。咁其實咁多年嚟，你係咪都應該要諗下呢一個制度上面係咪有啲乜嘢可以做一個優化囉。 嗯，但其實人手抄表係咪最準確嘅方法呢？又返返轉頭， 嗱，呢個人手抄標係確實係一個比較準確嘅方法，但實際上喺人力嘅資源上面咧會用多咗。另外第二樣，其實你參考翻譬如其他公營機構啦，譬如我哋大家好熟悉嘅煤氣啦，其實佢都係可能係透過譬如電話報標啊，透過一啲其他嘅即係電腦嘅方法，一啲 app 去做報標嘅。咁譬如類似呢樣嘢，我哋水務署係咪都可以參考咧，或者啲更新嘅嘢咧？呢、這個值得去諗咯。 嗯，我創成，我想問咧，尋日係咪尋日啊？即係之前咧喺區議會嗰度傾啦，有關於水務署署長上嚟講嗰陣咧，佢有冇解釋到其實估算呢一個嘅水標讀數嘅時候，點解會估多咗咁多嘅？ 嗱，佢就最主要強調咧，就係話都係用人手抄嚟做一個叫做估算嘅。咁因為疫情關係，佢就冇辦法人手抄啦。咁於是就另一個叫做帳單對比嚟估算。咁但係譬如我舉個例，佢可能係一個長者用開幾多水，咁佢幾期累積埋，咁個數咪咁犀利咯。咁但係實質上佢呢個估算同實際係有一個好大嘅落差咯。其實佢琴日解釋咧，我相信我哋區議會嘅同事咧，大家都係唔滿意嘅，咁所以佢最後佢話佢都答應咗我哋，就翻去會全面檢視成個嘅叫做抄標嘅安排咯。 OK， 好啊，唔該曬柯創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柯創成就係觀塘區議會主席嚟嘅，咁水務署都有個回覆嘅書面回覆嚟嘅，就話已經取消咗之前啦估算水標讀數嘅水費單，並且合併用水周期，統一以暫停例行抄讀水標之前同埋最新實際抄讀嘅水標讀數啦，去計算帳户應該繳付嘅水費，而被取消嘅水費單所繳付嘅水費咧，亦都會喺合併嘅水費單入邊咧係扣減嘅。由於部分嘅合併水費單啦，或者會涵蓋兩至三個用水週期嘅水費啊，咁包括咧早前延後咗而未收取嘅一至兩個用水週期嘅水費啦，咁所以金額上面咧會較正常，只係涵蓋一個用水週期嘅水費咧係高嘅。咁就話啦，水務署咧喺2021年咧已經係恢复翻正常例行抄读水标，以及咧系发出水费单嘅，呢个就系水务署嘅回复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呢句谚语表示男女长大成人，结婚成家系人之常情。曾有一项研究，找来1000名的大学生，给他们列出对已婚和单身人士相关的特征。结果显示，大家认为结婚的人成熟、幸福快乐、和善、诚实，而且慈爱温暖。但是单身人士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成熟、缺乏安全感、以自我为中心、不快乐、孤单，甚至丑陋。这些当然不可以一概而论。 文初著名学者梁启超在他的《饮冰室合集》曾经写过《不婚之伟人》一文，列举近世单身的成功人士，例如史学家吉鹏、哲学家笛卡尔、史宾诺莎、康德、洛克、卢梭、边岑等，文学家譬如伏尔泰、政治家譬如加富尔等。梁启超又说，大文豪如莎士比亚、诗人拜伦虽然有妻子，但是极力指出有妻之害。而近世的大政治家，例如英国的格兰斯顿、德国的铁血宰相卑斯麦，就声称生平的成功全靠他们的贤内助。 其实结婚或者单身，它的好处和坏处是因人而异。而无论如何，随着手机年代的出现，单身势力的崛起已经是无可置疑，很多研究学者的记录都在显示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滑。 但是单身人士应该怎样顺利应对当孤老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惧呢？怎样面对歧视呢？ 相较于有伴的人，社交活动对单身人士的幸福感有什么影响？应该怎样帮助单身人士拥抱生活？咁就不妨读一读伊利亚金·奇斯列夫所写嘅《单身年代》，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单，却不会孤单。书中自然有令人惊喜嘅答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单身年代》，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单，却不会孤单。作者伊利亚金·奇斯列夫，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之下咧，系连续第二年咧，疫情之下开课啦。咁啊，见到学生喺呢啲情况之下咧，都可能会面对唔同嘅压力嘅。有机构咧就访问咗超过3000名嘅学生啦。咁啊，睇到数据方面咧就话，接近一半啊，48%度啦。咁嘅压力指数咧都系属于偏高嘅水平。另外都提到咧，部分嘅学生咧即系每日咧对住屏幕或者对住电脑啊或者手机啊呢啲情况咧，都过长啦，睡眠同埋运动时间都不足啦，带嚟一啲潜在嘅身心健康风险嘅。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佢哋呢一个嘅调查系点做啊？有青协副总干事徐小曼，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啊，徐小曼，讲下你哋嗰、那个调查点做啦？系咪主要都系关于中学生嘅情绪状况嘅？都系 啊，冇错。今次我哋主要访问都系中学生啦，中一至中六，了解下佢哋嘅情绪同埋其他一啲健康，包括身体啊、数码健康嘅情况嘅。咁你头先都提咗，即系压力指数呢样嘢，我哋每年开学都会问一问嘅，都睇下佢哋嘅情况点。今年就48%嘅同学就自评啦，即系佢自己觉得压力都系佢嘅分数填得比较高嘅，我哋见到咁。就同舊年就比舊年啊，舊年第一年嘅疫情下開學咧就低一啲，亦都比前年高啦。咁另外亦都有啲數據就睇到個抑鬱嘅指數啦，即係我哋用咗一個流行病學嘅一個抑鬱量表，都睇到有超過一半嘅有52%到啦嚇嘅學生嘅評分咧反映佢哋可能出現咗一啲抑鬱嘅症狀嘅，即係啲表徵嘅都出現。雖然唔等於係抑鬱症嘅，但係起碼都值得大家去。即关注他们的需要。 我想先讲个压力指数先，先说他们自评，那是怎样定？我自己即是条问题是问我是不是有压力，那他们就是定不是，定是有一些指标的都是。 我哋咧就用一个量表嘅形式啦，即系由1分到10分，一分代表压力就最细啦，十分系最大。咁佢自己觉得佢开学呢个月第一个月啦吓，佢嗰个压力指数去到边一个分数咧咁样。咁如果去到7至10分咧，我哋就即系相信佢个压力就偏高啦，咁样样咯。 48%学生话压力指数都属于系偏高啦，即系头先你讲7至10分啦。来源系嚟自边度咧？压力来源？ 调查就冇特别去会问佢压力来源嘅，不过我哋另一个问题就系问佢开学呢段时间最令佢担忧嘅会系啲乜嘢嘢咧？咁其实都系同学业相关嘅，包括最多人近40%啦，就系话担心成绩会唔理想啦，都系接近40%嘅38%，就系话功课繁重冇私人时间，以及要应付频密嘅测验考试咯。咁呢啲都系好同学业相关嘅。咁我睇睇到翻学的确系引申嘅压力咧都唔少咯。 但呢几个因素同过往一两年系咪都类似，或者过去系咪都类似咧？ 都类似嘅，其实都系即系开学一个好特殊嘅情况，因为佢经历咗个两个月嘅暑假，始终都系比较放松啲啦，时间又可以好用，即系佢自己多啲私人时间。咁呢个都系一定系开学之后佢同学业相关多啲嘅。咁相对如果其他我哋都有问，譬如会唔会因为朋友移民啦，或者转校离去，都令佢担心，又或者系惊识唔到朋友，呢啲都有嘅。移民呢，我哋今年加落去都睇到7% 到啦，即系好难比较多唔多，不过都有啲其他因素会影响佢咯。 过往系你哋冇特别提呢个因素嘅， 过往我哋就冇特别，因为我哋见到今年系明显啲嘅，因为有啲都暑假，当然暑假前有啲都已经系过咗外地啦。咁但系呢个暑假都有一啲嘅同学相对多啲离开咗，咁边新学年佢翻嚟咧，好多熟嘅朋友，好嘅好熟嘅。面孔咧都再喺今年见唔到咧，都系我哋都谂紧啊，会唔会呢啲带嚟一啲失落感或者担心咯？ 调查有冇问到话边一级啊，或者咩年纪学生嘅精神健康需要最需要留意咁咧？ 今次我哋問嗰3600多位嘅中學生咧，嗰、那個分佈都平均嘅，其實都係不過初中稍微比高中多一啲啦。嗱，以往都睇到噶啦，有啲個別年級，例如係中五啊，或者或者中三呢批啊，咁佢會壓力大啲嘅。最主要都係啲考試關口啦，譬如文憑試啦，如果中五、中六嗰啲，咁同埋中三四，因為佢哋都要選科。 咁升中四要選科咧，咁會緊張多啲成績嘅。 OK， 另一樣啦，頭先提到話有個即係抑鬱情緒嘅評分嘅，咁啊過半學生都係去到十六分或者以上啦。咁講緊呢啲抑鬱情緒嘅表徵，其實包括係啲咩咧？係你哋個指標裏面點睇嘅？ 我哋個指標咧，其實呢個亦都係同樣另一個量表嚟嘅。咁我哋就透過二十題嘅問題咧，就問下佢一啲日常生活啊、情緒嘅狀況，睇下佢咧會唔會出現啲抑鬱症狀。咁比較顯著啲咧，就係例如係話專注唔到佢想做嘅事情上面啦，即係佢想專注，但係佢專注唔到。另外就係啲以往唔會令佢太困擾嘅事情咧，而家佢都覺得好煩啦。舉個例子，我哋聽過啲學生講，以前即系老妈妈、爸爸都会有啲提醒啊、暗沉啊，咁以前佢觉得都系咁啊，但系而家可能好少一句说话咧，佢已经觉得哇好烦啊，即系闩埋门啊、落街啊，唔想去见佢哋，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都反映系一啲叫情绪嘅一啲表征，但系佢用嘅方法、行为去表现出嚟咯。啊，当然另外一啲就瞓得唔好，亦都比较常见嘅，系啦。 但知道自己可能系属于即系比较高分啦，出现一啲抑郁情绪表征嘅学生嚟讲，咁佢要点做咧？系咪真系要去到睇医生，定系点样咧？ 系咪要到睇医生？就第一要视乎佢系持续几耐啦。即系如果你话好短暂一两个星期，咁或者仲可以嘅，可以观察一下。但如果都持续四个星期或以上咧，咁我谂亦都影响咗佢学业，明显睇到佢唔好想翻学啊，学业成绩低落啊，或者开始有啲身体嘅表征，例如无啦啦就会流眼泪喊啊。无缘无故嘅唔舒服，又唔系真系睇医生揾到一啲实际嘅原因嘅话咧，咁呢啲就值得去留意，可能进一步去揾医生去睇。但系喺呢段期间可以做啲咩帮自己咧？其实最重要咧都系真系揾一啲放松嘅方法。咁我调查都有问嘅，佢哋最觉得可以帮到自己放松喺唔开心嘅时做乜咧？好多人就话打机嘅，其实系走位。咁但系我哋睇到，如果太多集中净系对住个电脑，唔系真系同一个。面对面有即系有血有肉嘅人去倾偈咧，可能都系争紧啲嘅。咁我哋鼓励佢都会同信任嘅人啦，同朋友啦倾下自己嘅所谓心事，或者就算你唔系一开始讲到心事都好，去睇下戏、行下街、出下去街外户外咧，可能对自己个心情咧都会有帮助咯。 调查有冇睇到佢哋其实愿唔愿意将自己啲心事啊或者烦恼系？讲俾人哋听，或者你哋有啲咩建议系鼓励佢哋咁做咧？ 我哋睇到咧，就系青少年倾都有一个情况，就系唔系太将自己嘅内心世界同人哋分享嘅。咁其中我哋问有咩方法面对一啲负面情绪嘅时候咧，我哋都见到有两成七嘅同学系回答。是他会只是摆在心里面的啫，扮冇事发生咁样样。咁呢个系值得关注嘅，虽然佢唔系最高嘅比例，但系佢哋越系屈喺心里面咧，佢其实系宣泄唔到啊。咁亦都冇人知道咧，就好难即系帮到佢咯。咁所以都鼓励同学咧，要去勇敢去表现，表达自己嘅需要俾其他人知道咯。 嗯，最后一分钟，不如讲下家长可以有啲咩做啊？即系见到仔女有啲咁嘅情况。 家长其实从来都是关心仔女的，咁我最重要关心的方法是怎样令到仔女接收到嘅啫。咁其实离唔开一定好重要，就是听多个讲，即、就、系、是、听多啲，明白多啲，多尝试一代入下自己。你假设自己而家十二三岁、十四五岁会系点嘅咧，就唔好用自己一个家长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嗰种嘅态度啦。咁学生最想都是父母是明白啦，听多啲。唔好咁快批判，我谂呢个如果家长做得到咧，都已经系非常之好，可以即系作为我成日讲嘅同行者咯，同青年人。 OK， 唔该晒徐小曼，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徐小曼就系青协副总干事嚟噶，讲到佢哋一个调查，咁啊访问咗超过3000名嘅中学生啦，咁提到佢哋咧新学年最担心嘅事，包括成绩未如理想啦、功课繁重啦、冇私人空间啦，同埋应付频密嘅测考等等嘅呢啲咁嘅忧虑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拜拜。